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十点半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我哋由咪后系讲紧呢啲喺边度大咧，就系好劲嘅。我哋做一路都系讨论紧啲嘛，就系奇异档案第四 part 嘅，系啦。咁就翻翻嚟啦，咁就系、是、嗱时间关系嗱临啦，系啦。咁阿 Coffee 咧就头先讲到啦，系嘛？ 之前就试过俾个女鬼跟嘅，有结婚啊？ 系点咧？ 嗰阵时， 嗰日咧就我记得系 有冇两年到前都差唔多，年零 二零一五年，我记得当日系二零一五年，咁就近鬼节嘅，应该好似仲有几日就系鬼节。 2015年 嘅， 好耐喎， 就嚟鬼节嘅时候，咁嗰阵时就话要我老豆话要食 泰国嘢， 咁咧我知嗰度，因为我好多时候我都喺嗰度徘徊嘅，因为有朋友住附近嘅，咁我就话诶嗰度开咗间泰国嘢，咁老公话咁揸车过去啦，好近啫，咁 开名啦，土瓜湾嘅美景街嚟嘅。 哦 系啊，嗰间嘢好似执咗嘅。 你都泰国嘅，你老豆都要食泰国嘢。 唔知啊，咁总之食完之后咧，咁我老公就去咗揸架车嚟接我哋。咁我因为我爸爸咧就中咗风嘅，行路就慢嘅。咁我哋两个一齐扶爸爸，要行过对面先上到车嘅。咁但系上咗车咧，其实个街嗰度咧已经好多姨姨咧喺地下度烧 烧家姨啦， 烧家姨，但我哋冇理佢嘅。咁当日咧系冇风，都系热嘅，我记得。咁我等我爸，等我先生架车嚟嘅时候咧，咁我扶住咁爸爸啦，咁样。然之后突然间咧，我见到地下咧咁样有啲嘢咁样撩埋啲衣子一齐喺度转， 好似个漩涡仔噶嘛。 系啦，其实之前咧就可能喺两尺，咁我唔知点解望下见到佢又 越嚟越近， 佢系接近我，咁我就同我爸讲，我爸爸行过少少 啦，你飞埋你啲灰啊， 咁我都想避佢噶嘛，点会知咧？佢又唔知点解直情，因为我当日咧穿拖鞋啊，夹脚趾嘅拖鞋咧，我惊佢掂到我啲脚趾啊。咁然之后咧，佢越嚟直情掂到啦。嗰刹那唔知点解自己会搵只脚踢佢啊， 加埋佢粗口噶，妖咁样。 系粗口系妖咁样。咁佢真系突然间嚓咁样散咗喎。 啲灰 系， 系啦，咁都冇理佢噶啦。咁就上车啦，都一路都冇理。然之后嗰晚就嚟啦。 咁你讲人财路又要杀人父母，你 都听 人 听啲灰啊？但系嗰个地方唔系烧紧衣噶， 系佢自己走埋嚟噶嘛。 飞埋嚟啲灰， 距离人哋烧衣嗰个地方有个距离噶。 系啊， 飞灰，妖咁样。 唔系，即系咁样，咦？咁样踢一踢咁啫嘛。咁佢就散咗咯，好化学咁样。咁然之后就翻到屋企，嗰晚就发咗梦。咁我系从来啲发梦咧。唔记得发咩梦，或者成日都唔会发梦，即系几廿年先发一个梦咁样。咁嗰晚发梦咧，就梦到有一笪地方好暗嘅，好似有个球场，有层楼好旧到即系好似土瓜湾嗰啲楼冇嘅。咁突然间我喺下低咁样行嘅时候，听到有个女人嗌，咁我就啲声音就喺上边望，即系上边落嚟，咁我咪啊咁样望咯，一望就见到好似啲七八楼嘅地方咁有个女人。擒出嚟，即系话口未完就已经搭咗落去啦。咁、当时喺个梦嘅情景就系见到佢长头发、瘦瘦、擘大只眼，嗌就嘭咁跌落。 啊，嘭咁样。 系啊，但系咧最惨就系佢嗰个声音啊，都好耐啊，我都不停听到佢嗌嗰种声咧，唔消啊。 系，即系喺个脑度不停循 环。系啦，但系你个样又不停喺你对眼度啊、附近啊咁样出现咯。咁到第二，即系我已经觉得好奇怪，好奇怪喺个梦度仲识报警咯，打电话去差馆。 有人跳楼啊？ 啊，仲会咁啊？仲唔知点样系咩时间醒咗？到我醒咗，即系我朝头早起身就同我老公讲，我好怪，琴晚发咗个咁嘅梦。我话从来都唔发梦，即系几廿年都冇发过梦啊。咁就都冇理佢啦。咁然之后好啦，翻工，我八点钟翻到公司。咁我哋开始做嘢嘅时候咧，咁我突然间望到对面条街，其实大概有 廿尺到啦，对面系一间铺头嚟嘅。咁、嗯、因为我哋早开啊，对面间铺头系未开，佢九点先开，就见到我琴日跳楼个女人企喺对面望住。 即系琴日梦境见 到。因为佢好易认啊嘛，佢着嗰件碎花衫咧系睡衣嚟噶，系、啊、我成三十几年前見我见到我姑姐成日着嗰啲白色底。小圆边反领，中间扣楼，一朵朵花，梅花咁嘅，好似成套咁样噶佢，咁佢嗰个印象好深刻咯。咁直至 同埋佢飞落嚟啊，嗰、那个样你好清楚啦。 咁你而家卅几年前你冇嚟，有个女人喺你对面着嗰套衫，唔知几多年冇见过啦。 系咁啊，系 长头发，垂直只手咁样。 我跟咗你喎，咦？ 我就望住佢，咁我已经觉得奇怪啦。咁我就问我隔篱个同事：， 你见唔到 有？你同我望去对面，有冇见到有个女人着花衫企喺度？我同事话冇啊。我再问另外个同事有冇啊？ 但你而家问紧嘅时候，你见你仲系望唔望到？ 我见唔到，我见唔到，但我脑海又浮现翻当日嘅景象。 嗯， 而家都有，咁然之后咧，我就开始好惊啦。咁因为太早啦、嗯，我唔敢打电话俾佢吵醒佢。咁我等到一但佢一阵间冇咗啊，佢大概企咗十五分钟，我就唔见佢啦。咁、嗯、我就 WhatsApp 佢喺我哋几姊妹嘅 WhatsApp 度讲、嗯，我话喂，我而家遇到佢咁嘅事，咁点算啊？我谂系癫嘅今次咁讲 啦，癫啊，吓 吓咁，然之后问佢咯，咁佢就冇问过我之下，就揾佢啲朋友。有處理啦， 因 為我唔記得咗 泰國個師傅就翻咗泰國， 咁啊 係啦，咁你叫到佢問咩事都解決唔到啦，咁我就揾咗個香港朋友，咁佢係有養鬼仔啦，咁、而佢又學緊嘢嘅，咁、我試下問佢，我師兄可唔可以幫幫手啊？如果咁樣點解決啦、啊？咁嘅啫，佢話咁啊。我帮你睇下啦，咁佢又冇同我讲任何嘢咯，至于我就将 佢有问我哋地址， 系啦，佢讲佢话件事喺边度发生啊，几点啊，咁我大概讲咗俾佢听， 即系话讲话你个地址，即系咪 土瓜湾？ 土瓜湾美景街， 即系讲土瓜湾嗰、那个漩涡烧衣嗰个地方， 即系讲咗个 case， 系啦，我讲个 case 俾佢听，我话嗰、那个烧衣喺土瓜湾边度咯，咁样咁啊， 踢咗演， 系啊，踢咗演之后咁样啦，咁样佢话咁啊，佢我睇下点样，我再话你。听啦咁样，咁、我不以为意啦，唔知佢理唔理我噶嘛，咁样隔咗一晚，第二日佢同我讲，佢话嗰个女人咧形容出嚟，因为我唔知嘅，佢话嗰个女人咧啲头发咧长长嘅，黑嘅，梳到好贴嘅，眼大大嘅，面尖嘅，着件碎花衫。佢咁讲，跟住之后我话吓，咁跟住咧，佢话我揾咗个古曼童去问佢做乜嘢要去骚扰人，做乜嘢要跟住人，跟住问佢你到底想要嚟攞啲乜嘢？你系咪要人哋即系做回向俾你啊？定揾咩烧套衫俾你啊？定乜嘢？一系就烧完嘢俾你，你就走，你唔好搞人哋啦，咁样意思。咁嗰个女人话佢话我冇嘢要，我唔系要呢啲嘢。跟住咧，嗰、那个鬼仔咧就同佢讲，佢话你乜都唔要。咁你要乜嘢啊？如果你乜嘢都唔要嘅话，我下次就搵个大师兄搵个碌角嚟食咗你㗎啦，咁样。咁我估啦吓，嗰、那个女人呢可能就恰佢细路仔啦，咁可能敷衍佢，哦得噶啦，我走噶啦，咁样就咁同佢讲。咁而呢个古曼童翻到去就同我朋友就讲翻呢样嘢出嚟， 系啦。 咁佢就咁同我讲，跟住我话吓，咁即系冇嘢解决到啦。咁佢话佢冇嘢要咁，跟住佢话不如咁样啦，佢话不如咁样啦，试下做啲回向俾佢啦，即系可能帮佢做放生又好，点样都好啦，做啲功德俾佢睇下咁样走咯。咁啊仲教佢话，不如试下做放生啦，咁样唔知咩名都唔紧要啦，因为你讲其实。 佢知噶啦，而家谂到佢影像咧，知道咩事啦。 有个而家都会 跟住，跟住之后咧，咁我妈又知道咗呢件事。我妈不约而同咧，佢就去问纸扎铺， 佢识嗰啲纸扎铺， 就去问日脚嗰啲嘢。咁嗰个日脚嗰度就讲出嚟咧，话呢个女人咧系半路亡，系跳楼为情嘅，嘅跳楼就走咗。你咧系想叫佢帮佢揾人。即系叫我家 姐去帮佢， 系啊，会噶，会噶， 咁啊，跟住纸扎铺又俾咗一啲类似祭品啊，又或者教我妈买咗一啲嘢咧，就话你到时六点钟啦，你就向 七点钟 你就去向住边个位 嗰 有间八公庙嘅，佢话你去八公庙嗰度个化宝炉烧俾佢啦，咁样，咁好啦。我哋嗰日咧，原本咧，我妈去买嘢翻嚟咧，都仲天朗气清嘅。六点零钟开始落雨，落到黑雨。 系啊， 咁佢跟住我就 烧唔到， 都唔紧要啦。 都照去啦，即系你唔可以因为有阻滞而唔做啊嘛。 几大都要做啦， 系啦。咁、我哋就七点钟就去诶嗰、那个 庙 八公庙嗰度啦。 嗯， 嗰份衣咧，咁有个化宝炉好大个噶。 嗯， 咁你系怼到入去咧，冇雨搭到嘅地方，点极都烧唔着。 系 点样点都烧唔着，仲要系唔系攞嗰啲诶普通火机， 火枪噶啦， 防风火机、火枪咁样都烧唔着噶。跟住咧， 咁佢 系啦，佢哋烧紧衣咧，咁我就望到。八公廟對面馬路咧，就有嗰個女人企喺度。咁、我就講，我話嗰個女人係咪係直情啲頭髮梳到扁曬貼曬嘅，跟住眼好大，面尖白，即係個人嗰啲皮膚好白咁樣嘅，清秀嘅，靚嘅啲咁樣嗰個女人。我就講俾你聽，嗰個女人係咪咁嘅？佢話係啊，咁樣。 係啊，而家你個頭都立得好直嚇。 唔係我呢啲啊，佢係直情係梳到貼咁樣嗰啲。跟住之後我就形容俾佢聽，我話佢企咗喺嗰度，我話但係。佢好似唔領你情咁嘅款啦，咁佢講俾你聽， 或者真係要有一個功能咁樣咧，即係想你揾人啊嘛， 咁你點知佢揾嗰個人係？ 唔係啊，仲要仲有個插嗰個，我放工啦嘛，我放工一路都我已經周圍及噶啦，見唔到佢啊，放心啦，咁啊搭喺旺角搭 van 就去到屋企樓下落車，企咗喺對面， 哇好驚喎！ 佢仲要 我坐喺墳場口嗰度嚟噶，我嗰度將軍路墳場口嗰度， 佢仲要驚 一落車見到喺對面嘅， 哇咁口嗰陣位。 冇啊，即系我都系啲越强越强嗰啲人嘅， 冲埋去， 即系你系要对付我啊嘛， 好冲埋啦！ 冇，我企喺度同佢对视咗一阵， 哇，对咩添？ 我打电话俾我老公啊，佢电话打嘅都唔通， 佢喺度啤住我咁啊， 我真系谂住咁讲噶，即系打嘅都唔通啊，所有电话都未能接通啊，即系激死啊！ 跟住佢就惊，即系惊就系话，我见到个灵体喺对面马路，会唔会我而家依家过马路咧会俾车撞？ 系啊，会搞你，会架车埋你。 咁佢咧就仲特登兜过去商场，穿去又天桥又成咁样， 安全啲啊嘛。 系啊，然之后咪褪后，咁最主要就系咧。一行入去要喺个停车场入面有个lift 上三楼。 好驚㗎喎呢啲情况。 完全冇人啦，唔知点解啲街啲人死晒咁大佬。七点几个街冇人。 喺个停车场嘅 lift。电影嗰啲 叫咩。电影啱全部黄灯嚟嘅，咁你都要硬住头皮㗎啦。咁就一路穿一路等一路等都唔知点解等好耐。成个地方嘅声我都听唔到，只耳好似闻咗，唔知系自己惊得滞，我唔知系自己惊定系点，总之闻晒到搭 lift 上去出去，我完全都听唔到声，但系我一路同自己讲唔好惊，我冇害你。咁样上到去，即系开始见到去到差唔多大本营嗰度，好多人啦，先至听翻啲声咯。 哇！直情 咁，然之后我一路穿，系啊，一路穿到好远。兜条大路上天桥再翻到屋企，好彩有呢条路我识行嘅，我冇啊，但系足足要兜咗两个几字先可以兜到翻去咯。 哦，两个几字，系啦，两个几钟。 唔系，但系其实我一行过对面就系我屋企楼下嚟啦嘛。 咁跟住，咁避开佢呢个位，喺嗰个桥嗰度望唔到。 我咪即刻打俾佢咯，我翻 望唔到企嘅。 之后望唔到，我就翻咗屋企入咗屋。 系。 咁然之后咧，我就听打俾佢，喂，大佬喺楼下等我啊，咁讲。然之后佢仲恐怖，佢话喺门口等你。 因为咧， 门口啊， 佢嗰晚翻咗去。 嗯。 咁我咪话有个朋友咧，叫啲古曼去做嘢噶。咁咧，原来佢喺冇通知我底下咧，佢个古曼咧又再去搵呢一个女人，就话。人哋做乜俾啊你？你唔要啊？咁样即系咁嘅意思。人哋烧嘢俾你，做乜唔收啊？咁样就话佢。跟住嗰两话，我走噶啦。咁都系咁嘅态度，我会走噶啦，我唔跟住佢噶啦，咁样啦。 唔理呢个鬼仔啦。 跟住咧，咁呢个鬼仔就一路就跟住呢个女人。原来呢个女人咧就系企喺佢屋企个门口，而呢个鬼仔咧亦都见到佢屋企咧系养咗个鬼仔，系企喺个门咁样，唔俾嗰个女人入。 哦、 因为我从来冇同我嗰个朋友讲过话佢屋企 系我冇同人讲过我有养噶嘛， 即系因为冇一个灵咁啊，你唔可以冲入嚟我呢度噶嘛，咁 系啊，冇人知噶，我连朋友同事都唔知 呢个古曼就即系你嗰个泰国识嗰时 摆 喺度看屋嘅， 系啦，摆落看屋嘅啫，即系唔使供奉嗰啲嚟嘅，即系你摆水摆糖就得噶啦， 跟住 吓就冇特别嘢嘅。 跟住我朋友叫嚟嗰个古曼咧，就翻去同我朋友讲，佢屋企都有个古曼企喺度，咁样唔俾个女人入屋噶，原来咁啊。咁我嗰个朋友同翻我讲，我话系啊，咁啊，佢话咁啊，佢而家 佢话佢走，但佢又唔走，你冇噶啦，拣嚟噶啦咁样。咁我话，咁如果拣嚟，咁我心谂我梗系唔揾个师兄做啦，我梗系等师傅翻嚟先做啦咁、样啦。 反正佢而家 入唔到我， 一刻都入唔到，因为嗰个都唔。 但你好惊啊嘛，咁你翻工放工，你都会喺楼梯口， 即系成日望住你咁。 佢系远远望住，佢远远望，佢冇行埋我。 如果一转弯位近镜，或者搭 lift 一开门近镜，搭就话 lift 突然间后边。 咁师傅之前呢其实俾咗好多架餐我嘅。 佢唔可以咁近嘅係咪 係啦，咁我又有把面膜刀。其实我一路把屋企供嘅。 掹架餐冲 我真係諗 亂咁去。亂咁去下先。 我有。 过对面马路就亂对佢。 冇冇，因为我知嗰把面膜刀呢师傅讲过，如果你怼佢呢都好大镬嘅。即係我都唔想同佢结怨下世再见㗎嘛。咁之后咁我有几个嗰啲。佛牌啊，或者嗰类嗰啲嘢啦，咁嗰个师傅就叫我影翻俾佢睇，话俾我听你带呢个定带边个咁样咯。咁我带住佢话，总之佢一路都唔会买得到你身噶啦，大家斗长气啦咁讲。咁直至师傅翻嚟咯，要上嚟我屋企搞事 咯。系咁讲啦，即系咧，其实咧呢单嘢咧。最重点啊，中意揾黐师傅住。 师傅系师傅，泰国师傅翻嚟。 最重师傅上去屋企咯，跟住仲要我又去嘅啦。 吓，我叫你吓， 跟住我话冇，我见唔到，我仲同师傅咁讲啦，我见唔到我喺边啊。跟住如果佢知佢话我未嚟啊，佢都知我喺度噶啦。 走开， 佢走开噶。佢话如果佢企喺度，佢就即系佢跳机咁样噶啦。 佢一定要避开嘅。 咁跟住之后就师傅就喺屋入边念经。 啊，搵翻佢出嚟 咪啦。咁啊念经啦，咁就消化咗，我会要佢离开呢一个范围噶啦。咁咁但系咧念经嘅时候咧。咁 喊啊！听到把声喊， 系啦，我就听到把声唔系好细声，系突然间啊，好似 辛苦啦， 系好辛苦咁样，系咁喊啦。咁佢哋坐喺度，即系咁样听经啊嘛。我哋咁样下下望住佢哋，佢哋好似听唔到咁样，系啊，听唔到咁样。但系嗰个喊嘅声音咧，系越嚟慢慢慢慢越嚟越远咁样。 真 系 好精彩喎 ，Coffee 你 系啊， 你呢个人生其实都充实到咩？ 唔系，其实都唔系如 够啦。 咁多啦， 呢啲好充实啦，俾普通人嚟讲。 系啊，然之后我记得佢就话，总之我要呢个女人帮我，我喺呢度等咗22年，我就 系 等，等到今日先等到。 有缘人。 系啦，我唔会走噶，即系类似咁咯。咁我就对住同我，其实我对住某一个空气话，我真系对唔住，唔好意思。 我问到呢啲， 我话我唔知你同嗰个男人发生咗啲咩事。我其实我20岁嗰时候，我真系住土瓜湾。我唔知道发生咩事，但我帮唔到你，你唔好再揾我，我唔会再同你沟通。 会唔会你舊仔啊，舊男朋友啊？ 我冇啊，唔系 嘅，因为我哋又揾翻嗰个地方，嗰个人跳楼唔系近20年嘅事。 啊 ，OK， 嗱咁样咧就嗱，我有个总结咧，都好精彩，真系呢个经历真系好犀利。咁你呢个人生经历都话啲醒你啦，咁多。 我唔系装饰嘅咋，我中意啲彩色。 嗱咁样咧就咧咁咧有一样嘢咧就系。虽然咧系泰国师傅，你个师傅识个师傅都叫咁有缘，同埋都好帮你哋，又都叫做听你讲，都叫好多单嘢帮你处理到啦，都法力都系唔差啦。咁但系咧，始终都好，因为系你就话你每一个有个姻缘，好似你有嘢护身或者。佢俾咗啲咩法你，或者封咗喺咩身喺你度，再加埋有加持嘅法器都好，佢唔係可以直接逼近或者係搞到你點，但係咧你會精神錯亂或者嗡啊夢啊嗰啲嘢係會 有夢啊，有夢 係會有嘅，或者個失或者有壓啊或者成係會有嘅，佢未必搞到你噶，你冇諗住呢啲就已經搞咗啊，未搞到啦，係啊，每一日有感應就搞咗，哎呀點解仲有嘅？未搞到噶，你唔好有時啲錯骨啦，就而家呢個好實例啊，唔係佢識個師傅咁耐。啊！泰国师傅识咁耐，咁佢唔通佢咁多年嚟，佢都冇同佢做下嘢啊？啊，整一轮咩？佢有噶，系嘛？咁佢又再听佢讲，又烂满晒嘢，冇搞到佢。个师傅话埋唔到嗰度，果然系埋唔到，好远啦。佢见到都系 佢成日都好远企喺度。 但系唔代表你唔可以听到，或者系个声音啊，或者压到啊，或者点样？嗰个压迫感啊，或者咩系会有嘅一样。你即系唔好话。我有法器就咩，你都好唔舒服嘅，斗顶嘅都会， 系咪啊？ 都系斗顶嘅， 周围都听唔到声咯。 系啦，嗰下咧佢就好想冲击，其实嗰下佢好想教你， 好想衝擊，直情同你對話噶啦，想。但係根本上或者真係有樣嘢彈翻開佢，都喺一個特登已經脱離咗一個現實嘅空間咧，已經 埋位嘅。嗰、那個啱啱嗰時嗰個世界好似剩翻我一個咁。 係啊，你就係 成條街都冇 人。你走去呢個空間咧係啱噶啦，嗰度冇人噶啦，就係離嘢。 就係準備咩？ 如果係離嘢， 嗰時唔識啊 或者佢離嘢嗰下咧，就你或者你突然間佢會令到你選擇錯誤，你要即刻會走嗰度。佢動喺度，你驚喺度動喺度，佢就逼你嗰度，嗰度就會出現啦。 就係、是、 嗰、 就 是、有可能㗎， 就係、是、引導佢去嗰條路啦。 本身我自己可能啲脾氣都乾裂啦，我覺得佢我冇做錯嘢，你傷害我，我都。 死个 系啊！我都系同佢死个，企喺度好嬲咁，企喺度同佢斗望咯。 系咁怼佢。 咁我 唔系因为都整佢好多好多湿声嘢嘅，位又硬又成 嘅。嗱咁啦，即系时间咧就唔够讲啦，真系好精彩。呢单嘢其实都可以再继续讨论。 我仲有张相啊！ 我哋而家就俾张相先啦嘛，一阵间我哋就而家俾张相就讲埋呢啲少少好唔好啊？嚟，唔该，少少，系眼镜嗰幅，唔该，系啦。嗱，放大一下俾大家睇下。 嗱，呢张相咧， 攞住咪啊！我哋继续吓， 就系阿 B 哥哥 send 俾我家姐啦。原本就话喂，我有个新眼镜，你睇下靓唔靓啦，咁样嘅啫。咁但系咧，点知我家姐咧就发现呢张相入边咧系有问题嘅。咁大家可以望下， 睇唔睇到咩问题咧？你哋 嗱，而家你哋见到太眼镜啦。咁啊，左手边嘅左上角咧，其实系有个好似有个头咁样夹翻出嚟， 好似个好老 装住你咁样嘅。咁、如果细心啲睇啦，即系可能呢个蒙啲啊。咁其实佢系唔似人样噶， 系 唔似人样嘅。佢其实系类似即系妖精啊，定唔知猫啊，定咩咁样。 嗱，呢个系你姐夫揸紧车啊？ 系啊，系啊。 揸紧车，当时架车冇人噶。 冇，架车冇人， 系同你对话。 佢同我对紧话嘅，佢就话你其实睇到佢用个手机影紧自己噶。 系， 咁佢就其实呢幻镜好搞笑，佢执翻嚟嘅。佢咧清理头嗰阵时咧，执咗副眼镜，佢话有袋有剩嘅，好新。咁咧佢就自己即刻带咗上去，就影俾我睇，咁就话老婆你睇下我副眼镜几靓咁讲。 呢只佢。 咁咧，其实我第一眼我系睇唔到嗰只嘢嘅，我系其实咧，我喺度放大副眼镜睇嘅时候咧，我想睇下呢副眼镜系咪有冇牌子嘅啫。咁点解啫？你知有啲牌子嘅嘢好兴喺啲左上角下咁样，点解知我一放落，咦？点解个人望住我嘅？ 呢个牌子咁犀利嘅？呢个左上角嘅牌子 系 啦，咁我就即刻同我老公讲，我话你喺边啊？佢话我排紧队入隧道啊，咁讲，我话你试下影多几幅相俾我睇下个车笼系点样嘅。咁我老公话点解？我话你唔好问啦，我惊佢揸紧车惊啊嘛。咁之后佢影完俾我睇，我完全都睇唔到架车另外有嘢啦。咁佢再影多一幅相，同一个位置影到自己副眼镜嘅，就第二三幅相已经唔见咗左上角嗰个 local 嗰个牌子啦。 OK， 我哋翻翻厂先。好啦。相睇完啦，咁而家终于有冇嘢？嗰副眼镜 佢当日其实撞车 嘅，撞车， 即系唔系大撞嘅，小撞，小碰撞， 跟住就撞啦，系咪？ 喺大潭度撞。 哦，佢过完隧道去嗰边撞， 跟住佢系撞嘅时候，佢感觉到个 胎盘同俾人斗抢， 系啊，好似同佢斗抢力咁。 哦，呢个就系尾后边嗰个。 其实佢应该好似话系转咗，因为你知大潭度嗰啲 好多弯，好似系转咗。 佢话佢直去咁嗰时系转咗嘅。佢隔篱咧嗰条有个巴士冲紧埋佢个位，佢嗰个巴士就咁样咯，佢就咁样咯。但系当时佢咁样嘅时候咧，一路咁样揸，佢话个胎盘俾人抽咗个， 争啲 怼巴士， 怼巴士。咦，我都试过喺个头， 系啊，又系大， 就系嗰个有个喺近住个头嗰个又大潭道嗰边一路过，跟住有个回旋处咧，就系咧。影响到我嗰时候，我细佬揸车，我亲细佬揸车，过咗车头，又系半，不过嗰次系半夜，影响我细佬，我哋全部车人都会望嘅，望咗一个景象。另外呢边咧，就有架巴士其实系咁响咧，我哋几个人都系听唔到嘅，同埋系咁开晒橙 灯， 高灯我哋都唔知嘅。咁佢个回旋就咁样，好似冇得嘅意欲，即 系 咁啊怼噶咯，我哋私家车。 嗯， 几个男人 就咁样，又系嗰个头咁样噶。 系啊，咁然之后我老公因为知眼镜事件啦，佢已经自己提高警觉啦。 哦，先话俾你听啊，你话咗。 后屘我话翻俾佢听，因为我要提醒我，你揸车小心啲啊，因为我见到嘢啦。 我见到你有牌子啊。 吓咁啊，讲咯。然之后咧，佢停低车咧，佢自己走去望，佢都见到。我话抌咗副眼镜去。我你唔好 自己望咩啫，即系搵幅相嘅啫，系嘛？ 系啊，我 cap 低嗰张相。 呢个系人都见到啦，而家放大都。 你明唔明啊？之前佢唔会去留意自己张相。 系啊， 系我专登放大，我睇牌子嘅时候。 话俾你听个牌子喺嗰度。 系啦，我先见到嘅啫嘛。咁但系我就话咁你揸车小心啲啦。我话如果唔系嘅，冇乜嘢做，我收工啦，唔好翻嗰日唔好做啦。我仲咁样讲。咁然之后佢。就话左抽左嗰时候就俾人就掹又撞到架巴士，哦、但系佢话自己好大力一扭咧，自己连咗撞山咁样咯，插住个山边走咯。 呢啲咁有公德心嘅人喺边度揾啊？宁愿自己撞山，唔好撞巴士，影响其他人。巴士好多人噶嘛，我老公真系 OK 喎。 如果你撞巴士，咪个巴士食晒落去个车。 我而家系咪你先生喺楼下等紧你啊？我又落去加许佢啊，因为有咁有公德心嘅人系嘛，你姐夫又几好嘅咁样啊？你系咪行都行到咧？系咪？Hilly 嘅屋企人我認識埋啊，係咁先啦。而家第四 part 完噶啦，多謝大家收。